郭林，身入血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当官就当执金玉，娶妻当娶阴丽华，这是刘秀当时的两大人生目标。没错呀，干什么工作和跟谁结婚，是衡量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基本指标，也大体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。其实啊，在太学求学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，分配和出路。金榜题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，可是当时的情景却并不那么乐观。王莽盲目扩招，把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骗到长安来，只不过是为了笼络人心，迷惑百姓。王莽根本就没有留给太学学生多少就业岗位，当然了，朝廷和地方上有职有权的岗位多的是，但是对不起，这些他自由安排，都属于他嫡系部队和人马的囊中之物。刘秀虽然什么都明白，但他还是发奋读书习武。他知道，如果想推翻王莽，自己首先需要在朝廷站住脚，这样才能有机会做成大事。连续三年，刘秀的学业成绩在太学里名列前茅。皇天不负有心人呐、新朝天凤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8年，刘秀有了个参加殿试的机会。一同考试的邓禹和强华都有些紧张，而刘秀却显得很平静。随着内侍的引领，学生们都来到了大殿之上，口称万岁之后跪下去。大殿里边非常空阔，也非常安静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到有人让他们起身准备考试。几个时辰以后，大家先后将卷子交了上去，然后跟随内侍出了大殿。走出大殿以后，学生们不由得都长出了一口气。走出皇宫，学生们立刻围在一起，七嘴八舌讨论刚才的题目。刘秀对于自己的发挥很是满意，笑着跟同学们聊了起来。可是呢，过了几天，成绩公布的时候，刘秀就傻了眼了。邓禹、强华都榜上有名，考进了甲科，唯独他是名落孙山。刘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成绩不理想呢，但是仔细琢磨，觉得自己在考试的时候发挥的还可以，自认为不会比别人差。关键时刻，他又想到了身在长安的两个保护伞，严光和刘崇。其实在长安三年，刘秀因为有他父亲和家族的故交严光和刘崇的缘故，轻松搞定了许多的烦忧事。刘秀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，所以到后来能解决的问题尽量不麻烦两位大人，但殿试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他觉得自己榜上无名肯定有问题， 于是拜托两位大人去给查一下相关情况。很快，两位大人就给了他答复。正是这个答复，彻底浇灭了刘秀的信心和求学的欲望。刘秀的笔试分数在所有殿试里面是佼佼者，没什么问题。问题就出现在面试这一关上。我都没去面试啊，怎么面试出了问题了呢？刘秀的疑惑很快就水落石出了。原来王莽自从篡位以后，对刘氏族人进行了全面打压，降级的降级，罢用的罢用，总之他可不愿意朝堂上有汉室宗族子弟出现。这次考试也是一样，当考试结果报到王莽那儿，他发现刘秀的名字赫然在甲科前列，就问考官刘秀的情况。知道刘秀是高祖的后裔，王莽当即找个理由就把刘秀给划掉了。只要是刘氏宗族的，就不会有机会在新朝担任官职。经过这件事，刘秀明白了，这长安不是他待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永远没有他的出头之日。于是乎，他黯然地离开太学，离开长安，打道回府。邓禹等要好的同学将他送到了十里长亭，挥泪告别。邓禹原想和刘秀一起回去的，但是刘秀不愿意耽误邓禹的仕途，让他在安心的生活，自己一个人回去，在家里边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他让邓禹在长安随时注意各方面的动向，等天下纷乱，群雄并起的时候，两个人再相聚，一起完成理想。话说王莽废掉了汉室的名号，改国号为新，封妻子王氏为皇后，立小儿子王林为皇太子，其余的子孙也都分别封侯。王莽登基以后，马上组建了最高的领导机构，任免舜为太师，赐封安新公，平燕为太傅，赐封旧新公，刘歆为国师，赐封嘉新公，哀章为国将，赐封美新公。这就是所谓的新朝司位，位列上公。甄邯为大司马，赐封成新公，王寻为大司徒，赐封张新公，王毅为大司马，赐封龙新公，此为三公。另外还封了四将，甄封为更始将军，赐封广兴公，王兴为卫将军，赐封奉兴公，孙建为立国将军，赐封成兴公，王胜为前将军，赐封崇兴公。这十一个人当中，王莽一手打造出来的七小虎终于是媳妇儿熬成婆了，再加上王氏宗族的新贵王寻，其他更是新宠哀章一手打造的三人行。那么这个哀章又是何许人也呢？哀章是广汉梓潼人，属于典型的好高骛远之辈，他也是太学里的高材生，是刘秀的师兄。哀章在太学里并不起眼，论学习成绩他是学校的末流，论长相他是黑马，论人品他是学校里的铁公鸡，只有论口才他是出类拔萃的。他别的没有，吹牛皮却是天下无敌。也正是这样，他扬长避短，充分利用三寸不烂之舌，而实现了人生的一鹤冲天。原来啊，王莽自从发迹当了摄政王以后，权力欲望达到了极限的他，自然不满足于只当王不当皇，于是乎成为真正的九五至尊便是他朝思暮想的事情。可是正如秦桧杀岳飞一样，都得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 要对汉朝取而代之，也得走合法程序，找一个理由和借口才行啊。可是呢，聪明绝顶的王莽却苦于一时之间找不到好的理由，只能整天在偌大的皇宫里边高声大吼，一万个理由够不够？正在这个时候，在太府不学无术的哀章同学挺身而出，站出来帮他解围了。哀章学习成绩不好，功课不及格，但是头脑却很灵活，他仿佛听见王莽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宫里做声嘶力竭的呐喊了，灵机一动，突发奇想，做了一个铜盔，里面藏有一张天地行喜金匮图，还有一张赤地行喜刘邦传与皇帝金册书。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，他乔装成童颜鹤发的高人，并且特意选择了一个月朦胧鸟朦胧的黄昏，将铜盔交到汉高祖刘邦庙的仆夜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，五个字，成语王莽之，然后就脚踏七星步飘然而去。看得目瞪口呆的仆夜以为神仙驾到了，再加上为了前途着想，连夜就把这祥瑞呈报于王莽。王莽接到铜盔之后，那是大喜过望，简直胜过了洞房之喜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有刘邦的金口玉言在，他做皇帝那就名正言顺了。于是王莽就以快刀斩乱麻之势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就把睡梦当中的文武大臣叫上，说是去拜佛。大家睡眼惺忪地跟在后面，心里边都在嘀咕着呢，今天算是什么好日子呀？算来算去，今天不是观音菩萨过生日。烧完香拜完佛，王莽就开始亮剑了。他打开金匮里的图和书，一边念一边展示给大家看。念完之后，这文武大臣都是聪明人，就都异口同声地念起来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众爱卿免礼。王莽要的就是这种结果，这才是识时务懂大体的好臣子啊。回到宫中，王莽马上龙袍加身，接下来他就发表了登基感言，大致内容是，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，汉高祖托梦遗书意愿把皇位交给我来做，我很荣幸，也受宠若惊，大家又都举双手双脚赞成我登基，我很惶恐，也受之有愧。我虽然无才无德，但我有一颗炽热的心，天意不可违，民心不可读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当然，我当上皇帝以后，一定奋发图强，励精图治，一是着力加快制度健全，二是着力加快经济发展。接下来的字儿咱们就省了吧，让我们举起杯中的陈年茅台，连饮三杯，一起畅饮，一路欢歌。一朝天子一朝臣呢，王莽登基之后自然会加封大臣。那你们听到这儿也许就会问了，雪中送炭的哀章会不会在封赏名单之列呢？那是肯定的呀，哀章这么煞费苦心，自然不会让自己名落孙山了。原来他花重金制作金匮，请名师作图题画，还留了一个杀手锏，在图画上留了个封赏的名单，上边是龙飞凤舞地写着某某人做宰相，某某人做将军，某某人做什么什么岗位。 而他这哀章的名字自然也在金榜题名之内。为了让自己的名单更合理，更有说服力，他杜撰了王兴、王胜两个人。王兴、王胜合起来就是兴盛，其中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。王莽自然不会计较名单的虚实，称帝之后就按图索骥、顺水推舟地封哀章为国将，美兴公名列四府，位居上宫。名不见经传的哀章靠着对时代信息的敏感，果断出手，一举击中了王莽命脉，从而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创举。原来成功就这么简单，原来成功不靠实力，却靠歪门邪道，原来这就是当时的社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兴和王胜自然榜上有名，据说呢，事后还派出专人以寻秦记的形式去找这两个人。值得庆幸的是啊，还没出长安城呢，就找到了一大把同名的人，最后有两个幸运儿一举登上了最高领导层。人事变动安排好之后，王莽为了显示他新朝的心，立马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。首先是实行王田，首先声明土地归为国有，需要按照人均重新分配。人多的家庭呢，分得的地就多，人少的家庭分得的地就少。废除吏治，禁止以任何形式新增奴婢。那有人就问了，现在的奴婢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继续使用，就是啊，不能再拿到集市上进行买卖了。第二是改革币制，统一度量衡，控制物价，避免通货膨胀。问题是呢，就跟咱们现在的楼房市场是一样的，典型的泡沫经济，越控制物价越涨，到后来社会上流通的就不是钱了，那就是一张张的废纸。第三，实行五军，盐、酒、铁、矿、铸钱都由国家专卖，商人不能插足，私人不得贩卖，违抗者情节最严重的判处死刑。这个制度看起来很严格，但问题是，你不让我插足盐酒铁，我不知道插足其他的吗？比如说贩卖粮食，比如说炒地皮，那老百姓吃饭和住房都没有保障，你控制盐控制酒那也没用啊。还要特殊的赊贷，老百姓因为祭祀或者丧葬需要可以向政府去贷款，不要利息。人民为从事农商生产也可以向政府贷款，利息是纯利的十分之一。从这一点来看呢，还算是福利，就跟咱们现在的低保啊、医保啊，这都差不多。但问题是，政策是好政策，到下边一实施起来就变了味儿了。第五是鼓励生产，一是凡属于三无人员，一旦被官府抓住，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，交不出罚款的就得到监狱里边去服劳役。属于自己家的田呢，你必须得种，如果发现有抛荒不种地的，就要收高额的抛荒税，连续三年抛荒不种的没收田产。按理说这个措施也不错，一来防止流浪汉到城镇乞讨，二来呢，抛荒税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。但问题是，这流浪汉他不是自己要当流浪汉的，因为呢，他们实在是没有饭吃，社会体系造成的，没有钱花，建不了房子，就算是读了太学也没有工作。而抛荒呢，那是因为种田的成本太高了，化肥农药什么的太贵，而粮食价格又太低，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，有时候啊还得亏钱。这五 五点一下来，汪莽可以说是五管齐下，政策制定看上去很美，好像都是为国为民着想啊。但正像理想跟现实的差距一样，王莽的东西看起来很新，符合他新国的新气象，但是施行起来却不是这样了。王莽原本以为他是为百姓谋福利，为社会谋发展，推行新法必然会得到最广大的老百姓的拥护，可事实证明呢，这只不过是王莽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他高估自己的能力了，低估了达官显贵们的实力。既然新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当然不会不管，联手抵抗就成为了一种必然。既然直接找王莽没用，那么王莽的新法是不得通过他们往下一层一层的实行啊。俗话说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他们在推行王莽新政的时候，就实行了折扣定律，变相的把新政里的好处全都放在自己怀里了，有的被偷梁换柱，有的被另外办法炮制，有的是折枝剪叶，有的被添油加醋，种种潜规则呀，种种官二代，全都变了样了。这新政实行到老百姓手里的时候，就像是一条肥厚的鱼，经过一层层的剥削，就剩下一堆白森森的鱼刺了。这样的结果，老百姓对王莽的新政还会有好话来说吗？只有五个字：敢怒不敢言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理想，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

不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正在王莽新政失败，民心受蒙蔽的时候，老天好像也看不惯他了，是天灾接连不断，天下连年大旱，青黄不接，蝗虫蛰日，把本来就不多的庄稼糟蹋的是惨不忍睹。可民以食为天呢，没有粮食，老百姓怎么活呀？天灾的连锁反应就是流民四起，劳动力严重紧缺，随后带来的更进一步反应就是很多老弱病残饿死在路边，更多青壮年男女加入到了流浪队伍当中了。王莽也不是坐视不理，他一方面让政府划拨了大量的赈灾款和物资去支援灾民，另一方面还修建大量的保障性住房，什么廉租房啊、经济适用房啊，让灾民们临时居住。同时呢，还组织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速冻食品，让灾民们吃。这种速冻食品用料非常简单，是用草木煮成的，冷冻之后就成了硬块了。王莽还给它美其名曰库。总之啊，为了解决灾民的衣食住行问题，他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，不遗余力了。可事实证明，这只是王莽一厢情愿的做法，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，王莽大力推行王室革新政策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。现在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惠民政策同样会打水漂的。赈灾款和物资还没到达灾民的手里呢，早已经被层层官员剥削得差不多了。至于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，雷声大雨点小，上边的钱拨了一批又一批，而结果却是搞了一年半载，各地呀、啊、还是在择址、做效果图、做前期宣传工作呢。王莽发明的那个新型速冻食品呢，明显是不当家不知油米贵，用草木煮的东西又没有添加什么化学原料，按理说很环保很绿色，但是也注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事实上呢，官员在这一点上表现很大度，原本该拿回扣的这里一点也不含糊，全都送到一线灾民手里。灾民拿着王莽亲手做的速冻食品，一个个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，称王莽为再生父母。但是他们的嘴呀、啊，很快就被堵住了，因为这些外面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放在嘴里就不美了。如果你此时用洁白的牙齿使劲嚼一下，恭喜你不用再忍受这样的痛苦了，因为随着一股恶心的气味直扑而来，你条件反射般的就吐了。总之一句话，王莽不含任何添加剂的食品，中看不中用，也不中吃，就不能用来解决温饱问题呀、啊。这么一来，王莽看似环环相扣的衣食住三大惠民政策，终究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那么处于悬崖边缘的老百姓该怎么行动呢？王莽天凤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7年，几十支由流浪民众组织成的武装力量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就诞生了。比如什么琅琊吕母、南郡张霸、江夏杨牧、徐衍立子，这都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活跃在青州、徐州的樊崇武装，也就是后来的赤眉军。还有荆州的绿林军，他们武装的目的很简单，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呢，就为了能吃一口饭，能有一件掩体的衣服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会有反抗，哪里有不平，哪里就会有反抗，这是永恒的真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各地流民纷纷拿起木棒、锄头，最原始的工具武装的这一年，从长安太学提前下放的刘秀回到了老家。面对如此纷纷扰扰、热热闹闹、鸡犬不宁的社会，他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刘秀回到老家了，表现出了太学府出来的学生特有的气质，很乖，没去拉关系走后门，以图当个公务员之类的，而是在吃了家里人为他准备的接风宴之后，从屋角扛起一把锄头就往农田里边走。大家就都问他呀，秀儿啊，你这是干嘛呀？ 干嘛？ 干活啊。众人都面面相觑，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，过了半天才听见了噼里啪啦的声音。 什么呀？大家眼睛都掉地上了。 读了3年的太学，这刘家人原本以为刘秀能够鲤鱼跳龙门了， 远的不说，说近的，你找个工作给家里减减负担也行啊。可是呢，他前脚先回到家里，后脚就奔农田里去了。 干农活那是庄稼人的事儿啊，他一介高材生，这么不足世道，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呀。那么这个刘秀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就为这，他大哥刘演为此专门找他聊过。刘演站在田地的边上，静静地看着在地里边忙活的刘秀，心里边又是惊讶又是纳闷。他不明白呀，刘秀为什么能把书生和农民的角色转化得这么快，又转化得这么好，宁肯干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，情愿让风尘刻画他的模样。过了半天，刘秀抬起头才看见了大哥，准备丢下手里的农活。刘演呢，赶紧示意他不要乱动，然后啊，突然亮开粗犷的大嗓门就唱起来了。刘秀就静静地听着，过了半天才说了，哥呀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刘演就不再唱了，也不说话，于是呢，他开始脱鞋脱袜子。 别，哥你别下来。 刘秀想要阻拦他，可哪儿还来得及呀？刘演已经进了田里了，接着就干起活来了，任凭刘秀怎么劝说也是无济于事。最后没辙了呀，刘秀抱着刘演就哭着说了，哥呀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哎，我只想问你3句话， 哥哥请讲。 你真的喜欢这庄稼事儿？ 啊， 当农夫无拘无束，逍遥自在，喝山泉水，这纯天然呢，健康长寿。你一生的理想和抱负 就是这个。啊，无欲则刚，知足常乐。你的愿望就是务农活吗？你根本就不配做刘氏子孙。大哥呀，人各有志，有些人追逐金钱名利，有些人追求自由，有些人追求心灵的平静，有些人追求人类本能的欲望满足。我觉得无论人的生活状态怎样，人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为自己活的人，一种是为别人活的。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，却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真实当中的人，没有太多的幻想，也没有太多的奢求。大概是我长大了吧，希望有份可靠温暖的爱情，有一帮真挚的朋友，有一份和谐的亲情。好啊，书读了不少，你连祖宗也忘了，父亲是怎么死的你忘了，王莽是怎么登上皇位的你忘了，我们是怎么忍辱负重的生活你忘了。哥呀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呢，有一位圣人带着他的学生漫游天下，经过十年间的游历和拜访，学生个个满腹经纶。在回城的途中，郊外的草地上，圣人给他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，题目是怎样除掉这片杂草。弟子们都非常惊讶，他们都没想到一直在探讨人生奥秘的哲学家，最后一课问的竟然是如此简单的问题。一个学生说了，老师，只要有铲子就够了。另一个说，用火烧是一种很好的方法。还有的说，撒上石灰就会除掉所有的杂草，斩草除根，只要把根挖出来就行了。等弟子们都讲完了，圣人站起身来说了，课就上到这儿，你们回去之后按照各自的方法去除一片杂草，没除掉的一年之后再来此相聚。一年之后他们都来了，不过原来相聚的地方不再是杂草丛生，它变成了一片长满谷子的庄稼地。弟子们围着谷子地坐下来等圣人到来，可圣人始终没再来。好多年后，圣人去世，弟子们在整理他言论的时候，私自在最后补上了，要除掉旷野里的野草，方法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在上面种上庄稼。刘秀滔滔不绝地说着呢，回过头来一看，这才发现天野上空旷无垠，刘演早就不见了身影，不由得感叹，人无法预料未来会怎么样，但心田里千万不要荒芜，快种上一片庄稼吧。因为王莽新政的失败，再加上天灾，各地正在闹饥荒呢，流民难民多如牛毛，社会动荡不安，而刘秀却两耳不闻天下事，一心只务庄稼活。刘演依然任侠养士，广结朋友，光阴荏苒，转眼间到了岁末了。除夕这天晚上，兄弟两个相约一般来到了院子外的松柏树下，虽然一起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但他们好久都没有促膝长谈了。以前兄弟之间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，而此时呢，两个人站在松柏树下却相对无语。死灰一般的沉默呀，笼罩在松柏树下。刘氏兄弟默默地注视着对方。 刘秀分明从刘演略显沧桑的脸上看到了光阴的流逝和岁月的无情，刘演分明从刘秀日趋成熟的脸上看到了坚毅的蜕变和岁月的痕迹。过了半天，刘秀走向墙角的稻草堆，翻开稻草，从里边提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。刘演很惊讶，这是什么？ 哥，这些金子给你用。 刘秀淡淡地说着，打开包裹，耀眼的金光灼人眼球。刘演诧异地看着刘秀，在王莽的新政之下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，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钱了，早已经被贬值的满天飞了，但此时刘秀提的却是一袋金子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看着刘秀坚定的表情，又不像是在骗人呐。可是这么多金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 哥呀，你拿着吧，自从爹去世以后，大哥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一家老小吃喝拉撒都靠大哥来撑着。我刘秀啊，虚度二十多载春秋，实在是惭愧，今日挣了点钱，算是回报大哥吧。 秀儿，你从哪儿挣来这么多钱呢？ 经商啊。 你到哪儿去经商了呀？ 刘演越听越迷惑。刘秀自从打长安回来，几乎就没怎么出过门，天天都守在庄稼地里。这时候见刘秀呢，用手指了指脚下的土地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就在这儿经商 啊。 刘家三少爷，不知道你经的是什么商呢？ 刘秀回身指了指身后的那堆稻草， 啊，莫非你种的稻谷大丰收了？刘秀点了点头，然后就把事情的原委说给刘演听。原来啊，在他辛勤劳动之下，再加上不断的实践摸索，他种的那些亩稻谷取得了大丰收。别人在四处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，他却把大把大把的米拉到集市上去卖。正如同刘秀早就所预料的一样，随着天灾人祸不断，饥荒严重，流民无数，那米价是一路疯涨，涨幅之大让人是心惊肉跳，涨幅之猛，涨幅之高让人是目瞪口呆。据说呢，在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，很多人都买不起米了，就宁愿把房子卖掉来换米吃。 你想也对呀，如果要是被饿死了，留着房子有什么用啊？给谁住啊？ 在米一片涨价声中，刘秀靠着勤劳囤积的大量优质的白米，那无疑就成了最畅销的抢手货了。大把大把的黄金白银就往刘秀的怀里边钻。 秀儿啊，想不到你还真是一块经商的好材料啊。 刘演笑着拍着刘秀的肩膀说了。可哪知道刘秀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 哥，我这是被逼出来的，我是身在田地当中，心在外边啊，我如此这般热衷于庄稼，那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 刘演是一脸的懵啊。刘秀突然直直地看着刘演，冷声说道： 大哥身怀为国为民之大志，小弟怎会不知晓啊？我身为刘氏宗族后人，国家兴亡又怎么能坐视不管？可是要想举世，要想有所作为，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钱呐。 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啊。这些年，大哥养家糊口，还有结交各方英士，早已把家产用得差不多了。我现在用庄稼换来大量的黄金白银，不正是可以派上用场，帮助大哥成就大事吗？刘演看着刘秀，过了好半天，才发出了一句感叹：古人云，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战于千里之外。我看，皆不足以形容我三弟高瞻远瞩、未雨绸缪啊。而此时的天下呢，是一天一个模样，早就乱得像一锅粥似的了。各地的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四处流浪，而是举起了刀枪棍棒，目的很单纯也很简单，只是为了能够有饭吃，能够有衣服穿。当时的天下，那各路起义是如火如荼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